算了，喝了杯了。我听见你心中动人的天籁，登上天外云霄的舞台。最摇摆，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，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。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，整晚美酒让你留下来。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 花开，我忍不住去采，我忍不住去摘，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，静台令台台。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。